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暧昧让人变得贪心，直到等待失去意义，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放一要 要试探几个回合才可以，不需要声嘶力竭的证明清白，酒后还算清醒，我不算太负心，信任，或把我比作不能自控的小人。这世界太嘈杂，周边都是假话，不坚定的我怎么表达，怎么回家。对我有点诱惑，不该像叛逆期的孩子拼命耍，我接受了惩罚，只能说放得下，失去资格怎么留得下，分开的那些日子你还恨我吗，忠心的人却后悔的人不停啊，想讨个说法，你能不能再编一个理由等我回家。等我回家。等我回家。

由北京市汽车摩托车协会主办，今年969协办的北京汽车场地技巧赛及回旋镖汽车场地绕桩赛首站将于6月20号至3号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。活动现场包含绕桩赛、漂移表演、赛车体验、赛事周边等不同板块。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活动报名栏，现场门票及体验活动名额免费拿，还等什么？6月2号至3号来北京丰台体育中心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吧。 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